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袁相把朝廷招驸马看成了一笔大买卖，下定决心要娶公主。可是袁相除了钱别的没什么了，就这样公开的去应聘，您除了钱没文化，这第一轮就给刷下来。这袁相就派人打探，想走后门疏通一下门路。消息是打探来了，负责这事儿的是大太监李广。这李广喜好古玩，袁相就抓住这点，打算拉拢李公公。那么一个太监真能够左右长公主的婚姻吗？骗子闯进紫禁城，指名道姓潘黄钦，左手拉人情，右手送银票，暗箱操作，争当驸马爷。皇家婚事，太监做主，金枝玉叶，受罪遭殃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皇家的骗婚丑闻第二集。袁相啊，真下血本，花大钱买到了这个精致的瓷瓶，拿回家收藏起来了。过了几天，这袁相预备好了请柬，打算在家里开一个鉴赏会，邀请古玩界的各位高人好友来家里边欣赏这瓷瓶。这请柬他也派人送给了李公公一份，还附上一封信，信上说，我袁某最近得手了一件瓷瓶，是皇家用品，公公您见多识广，在古玩界颇具声名，所以特意请您前来鉴赏一番。这李公公看见这封信心里痒痒啊，啊，难得一见，这鉴赏会我一定看看去。到了约定这一天，这袁府上边张灯结彩，仆人们进进出出，府门口车马成排，来的全是有钱人。不到一会儿，李公公的马车到了，袁相亲自出门迎接李公公。哎呀，李公公啊，公公大名如雷贯耳，袁某久仰久仰，今天公公驾临寒舍，让袁某荣幸之至，真乃蓬荜生辉呀。这李公公给拍的轻飘飘的就下了马车了。袁相是吧，真会说话啊，你也是古玩界的一颗新星嘛，这刚一入门就淘换了这么一好东西，今儿个呀我可要开眼了。哎呀，公公啊，您抬举，您快里边请。这袁相点头哈腰的把李公公迎进府里，袁相先招呼大伙入席， 酒宴之上，丝竹伴月，美女穿梭，美酒佳肴轮番上。这袁相陪着李公公借着机会套近乎啊。就在这酒宴高潮的时候，袁相站起身来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古人云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今天承蒙各位赏脸，尤其是李公公大驾光临，袁某人感激不尽。现在我就把珍藏的瓷瓶拿出来，让大伙好好欣赏一番。话音刚落，下人递上了一个锦盒。这些客人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锦盒啊，那李公公也是不由自主地往前探身子，想一看究竟。袁相打开锦盒，双手捧出了瓷瓶，一时间大伙鸦雀无声，全给镇住了。这李公公慢慢地站起身来，袁相赶紧把瓶子递过去，李公公接过来拿在手里是不住地把玩呐。哎呀，看这釉色地道，再看这造型，这莲花，这龙首，真让人爱不释手哟。果不其然，这件罕见的珍宝引起了李公公的兴趣，可是这袁相并不着急放饵。这瓷瓶拿出来让大家欣赏一番，又给收回去了。这袁相心理学应用的不错，故意吊着李公公的胃口。自打那天起，李公公是逢人就讲，那瓷瓶真地道啊，真品呐、啊，真品。这心里头惦记上了，他跑遍京城大小古玩店也想搜了一个，可这古玩呢没那么容易得手，可遇不可求，每回都是失望而归，得不着这心里头更放不下了。就在李公公对瓷瓶朝思暮想的时候，有一小太监给他送上了一个包裹。谁送的？这小太监回话说，来人没透露姓名，只是说公公您打开一看便知道了。这李公公觉得纳闷啊，谨慎起见，他找了一没人的地方打开包裹，里头是一只锦盒。打开锦盒啊，出现在眼前的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瓷瓶啊。这李公公真想马上拿出来好好欣赏一番，左右看看，咽了口唾沫忍住了，把包裹搁好了放到自己房间里了。这天晚上李公公回到房间，心里这个美呀，很明显这正是那个新朋友袁相孝敬我的。不过呀，让李公公想不明白的是，您平白无故的袁公子送我这么一大礼，这肯定是有事相求。可是他又什么都没说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一连三天李公公没动声色，第四天李公公发下请柬，单独约袁相一个人去醉花楼吃饭。这李公公换了一身普通衣裳，包了一个单间，在里头就等着袁相赴约。袁相是如期而至，一进门还是恭恭敬敬一施礼。李公公摆摆手，哎，袁公子，咱们谁跟谁呀，这一套就免了吧。您看送了礼，前后态度不一样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袁相丝毫不提这瓶子的事儿，好像啊他根本不知道一样。这李公公憋不住了，就提起这茬了，袁公子啊，你好运气呀、啊、这么一好东西实属罕见，有钱都买不着啊，不知道公子你是从何处得手的呀。这袁相一笑，哈，公公，我也是机缘巧合偶尔碰上的。我听说您是个专业玩家， 这么好的东西就应该遇上公公您这样的知音呐。这话给李公公说的，呵，脸上乐开花了。袁公子如此割爱，谢过了。袁相笑着举起一杯酒，公公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，自古是宝马配好鞍，才子配佳人，相得益彰嘛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俩人举杯一饮而尽，这袁相放下酒杯，压低了嗓门，公公，我听说德兴公主才貌双全，世间无双，心中早就是爱慕已久了，万望公公牵线搭桥，成全美事啊。李公公听到这儿才算明白，哦，原来这土财主啊是惦记上公主了。眼下公主的婚事正是我抓的，不过要让皇上相中这土财主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呀。李公公知道了袁相的真实意图，脸上挂着笑，就是不说话。这袁相呢也会掌握火候，只提这一句，岔开话头不说了。临走的时候两个人都十分尽兴，这袁相由打袖子里边掏出一张500两的银票，就塞到了李公公手里。这李公公会心的一笑，拍拍袁相的肩膀，上车走了。这次饭局之后，这袁相就经常去拜访李公公，每回去啊都不空着手，不是送黄金白银，就是送古玩玉器，宫里头不方便接客呀。这李公公就请这袁相到宫外的豪宅相见。当时这李公公的房子修建的非常豪华，屋里的摆设每件都是精品，墙上的字画都是名人手笔，院子里边是清泉流水，假山奇石啊，这都是由打全国各地运过来的。他这院子奇花异草，极尽奢华之能事，快赶上皇家园林了。这钱哪来的呀？凭他做太监那点钱呢，甭说豪宅了，连院门都买不起，全是贪累。这位说了，这李广有什么本事啊？这么多人给他送礼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李广深得皇上宠信，这里头有一重要原因，他精通道家的法事祭祀。有人说这明孝宗啊是一个称职的皇上，在他的治理下国家出现了弘治中兴。没错，皇上是有作为，可他也是个普通人，也有弱点。这明孝宗就特别相信这些天书啊仙丹呐、啊、所以皇上特别宠信李广。大臣们提着黄金白银争相贿赂李广，这李广也仗着皇上抢田夺地，垄断食盐买卖，大把大把捞银子。李广收了袁相的好处，要想办法促成他和公主的婚事。一有机会，这李广就在皇上面前推荐袁相，漂亮话都说尽了。这天德兴长公主来给皇上请安，李广在旁边伺候。长公主走了以后，皇上想起妹妹招选驸马这事儿了，就问李广，民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？长公主大婚之事你张罗的怎么样了？这李广一脸的媚笑，皇上，眼下正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哦，谁呀？条件如何？皇上，此人名叫袁相，可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，长得仪表堂堂，文采出众，他们家世代在京城里都是数得着的富豪，从小家教特别严，饱读诗书，跟长公主正是才子佳人，天作之合呀。这皇上听了点头微笑，行了，朕就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你了，你好好办，朕重重有赏。李广赶紧跪下，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这李广一通的胡吹，让袁相给皇上留了一好印象。接下来一有机会，这李广就说袁相的好话，把这人呐都夸天上去了。皇上对李广的话深信不疑，时间长了，觉得这事儿差不多也该定下来了，一道圣旨就把袁相封为了驸马爷，择定吉日下嫁长公主。这传旨的太监一宣完圣旨，袁相家里一片欢腾，袁相更是乐得跟朵花似的。亲戚朋友听说袁相做了驸马爷了，也都带着厚礼上门来送礼来了。册封没几天，皇上传下旨意，让袁相明天上殿面君。皇上的大舅哥要亲自给妹子把把关。袁相这个得意呀，普通百姓你一辈子甭想见皇上啊，这回皇上要亲自召见我，这是祖上积德呀。您就说袁相多糊涂吧，他光想着别人见不着皇上，我能见着，您不想想您见着皇上说什么呀，您字儿都不认识，他不想这个，就想祖上积德。这袁相在家里一通的准备，衣服换了一身又一身，练习磕头请安，就连明天见皇上该说什么话，他都让冯先生给参谋好了，在屋子里头来回走柳正背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下人来报说李公公捎来一封信。这袁相赶紧请冯先生过来，让他给看看。这冯先生展开信纸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哦，原来啊，这是李公公提醒袁相明天面见皇上要注意什么。这封信洋洋洒洒一大篇，包括言谈举止说得特别详细，皇上爱听什么话，喜欢谈论什么话题，欣赏哪位文人都写里头了。最后这信里头还特意嘱咐让袁相明天带一副对联儿，一来呢让皇上看看他的书法，二来也展示一下袁相的文采。听到这儿，袁相着急了，心说文采，我一本书没念过呀，哪来的文采呀，一阵的发愁。冯先生您快点想办法，赶紧找人帮我写好一副对联。大晚上的，这冯先生又去找自己的朋友，托人写了一副对联，半夜三更奔古玩店奔书画店敲门去，也裱上啊，明天面见皇上两张宣纸不行啊，都裱好了，一切都妥当了，这就等着明天上殿面君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呢，这袁相就穿戴整齐，揣好那副对联，登上马车进宫了。这宫里头城墙巍峨耸立，两旁侍卫是威武庄严，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啊。这袁相在大殿外头候着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手也不由自主的抖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就听见里边传出一声号令，宣驸马爷袁相觐见。这袁相深吸一口气，想想临出门冯先生说的话，说少爷您就当这是一桩买卖，谈合约呢，您放松心态，有李公公从中斡旋，不会露出任何破绽的。想到这句话，这袁相心里啊稍微平复了一点，他定了定心神，迈步走进宝殿。进来之后不敢抬头看皇上，数着步子估摸差不多了，扑通跪倒在地，山呼万岁。这个时候就听见前边传来一个声音，驸马平身吧，起来让朕瞧瞧。谢皇上。这袁相赶紧站起身来，皇上坐在龙椅上仔细一打量啊，这驸马穿的倒是挺讲究，可这模样吧跟仪表堂堂啊玉树临风这词儿啊根本不相符，就是一普通人。所以您看，这就是人的心理学。比如说明天我带你见一朋友，错分说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，这小伙子玉树临风仪表堂堂，赶上金城武，明天你一看绝对失望。你要说这小伙子长得真是一般啊，反正到现在呢就没个女朋友，也是长得太寒碜了，但人品好，明儿你见见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没准这么一说还真行了。人有这个期待值，期待值越高落差越大。皇上一看这袁相也没看出玉树临风来呀，就一普通人， 皇上呢就瞄了一眼李公公，那意思啊就问他这怎么当的事儿啊，没你说那么好啊。这李公公啊往皇上身边屈咕屈咕，小声提示皇上，袁相虽为布衣，可是文采出众，是位雅士啊。这皇上一琢磨也对啊，这又不是朕选妃子，不能够以貌取人吗？驸马，朕听说你从小家教十分严格，你都念过什么书啊？这袁相一拱手，皇上，臣父母从小对臣是严加管教，特意请了私塾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经史百家，今天臣特意带了一副楹联送与皇上。哦，是吗？那打开让朕看看。有个小太监双手捧着托盘把这对联给端上来了。袁相在大殿之上展开，只见上面写着九天日月开盛世，万里笙歌乐太平。皇上，天下百姓有了您这样的明君，安居乐业，乐享太平，这实属百姓的福分，皇上隆泽宽厚啊。皇上仔细看这副对联，这字儿苍劲有力，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，犹如一条蛟龙在云间穿梭。皇上一看呐，这字儿可以呀，驸马好文采呀，这字写的大气非凡，造诣不浅呐。虽说一开始这皇上对袁相有些不满，可是后来一聊，再看这副对子，皇上对这妹夫啊百分百的满意，亲自下旨拟定良辰吉日下嫁公主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皇上忽然接到一封密奏，这奏折里边就揭发了袁相贿赂李广。皇上大吃一惊啊，马上派人去查明真相，可是这婚期都定好了，哪能轻易改呀？这场骗婚的闹剧到底该如何收场呢？咱明天接着说《皇家骗婚丑闻》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数心愿，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的明天。身边，动情在心容颜，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，有这份从容，中国郑重宣言，崭新时代领悟我想复兴已在眼前，每个人都看见。 天下喜爱，胸怀无言之欢。